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练一年，今年23岁，研一的一名学生。最近实验室的项目多，导师让我们新生多跟师兄师姐学习，分担一定的责任。我们持着积极的态度，虚心学习，认真做事。但是希望师兄师姐们不要把所有的任务都交给我们，而他们去做自己的事情。我想还是团队协作会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FM982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 Fresh Radio 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时尚圈的 Fashion Boy 泽华。 哎，自从你上了我们这个每周五的女神衣橱以后，哎，你就在时尚圈的地位好像变得很高，对不对？ 是的， 因为你不仅了解男生的时尚，哎，你了解了很多女生的时尚。 是的，每一次这个时尚周榜当中，我都是排在前几位的。一到机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开始都有各种各样的拍照，光索要签名。 如果你排第二，应该没有人敢排第一，是不是？ 你说的对。 好了，我们今天其实这期节目算是一个，我一开始想说应该是女生的福利，因为可以教你在秋冬天继续美美的穿裙子，而且还可以很保暖。但我后来突然一想，这件事情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于男生来说更是一种福利。 为什么？ 为什么？ 可以在秋冬天依然看到 美腿 的腿， 但不一定会在乎吧？ 当然会在乎。 男生很喜欢看美腿的，对，但是一定要好看。 好看， 对， 然后且看上去以后不会觉得太让人心疼了，哎，你还是穿上吧。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我们今天会教女生怎么样在秋冬季天凉了以后依然可以美丽不动人，那个动就是不要让你受凉的那个动。 是的， 因为我一旦在秋冬天穿裙子，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敢穿，嗯，就会经常 敢穿。 我其实没有光腿，我穿了袜子，然后就会很多人关心我说你冷不冷，你冷不冷。下次记住了，秋冬天女生穿裙子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再问他冷不冷这个话题了，因为肯定是冷的。你只要夸他美就好。 主要你的腿不够美，还要觉得不是那么美，你还要露，你冷不冷？ 门在那边， 什么意思？ 门在那边，请你说话。 我先走了，拜拜喽。 好了，我们稍后在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会跟大家来详细介绍怎么来穿，怎么来选款式，让你在这个秋冬穿裙子依然可以美丽不动人。哎，那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看一看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鲜资讯。吓死我！ 吓死！ 收音机前的听友可能被你吓一跳。 这样一个和声多好听啊！你吓我自己一跳嘞。 好啊，收听的方式呢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看一看刚刚发出如此恐怖声音的男生到底长什么样的话，欢迎你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弱弱的说一句，很帅哟。 是值得看的，比声音要好听很多。 不不不，声音更好听。 好吧，先来说的这个名字叫做阿斯顿马丁。哇哦，名字怎么样？第一反应是什么？ 贵， 以及还有什么？ 帅气， 对， 很好看， 酷， 高端大气，上档次。 难道你们不是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款车的品牌吗？ 这大家不是应该都知道吗？ 众所周知，是不是？ 对啊， 因为可能很多人认识阿斯顿马丁这个汽车品牌，是不是从007开始？他是邦德的好朋友， 对，会有人是通过这个认识的。 每一款车几乎都是阿斯顿马丁。那最近如果告诉你说阿斯顿马丁开始进军房地产的话， 不知道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合作，哎， 对不对？因为北京其实有阿玛尼公寓， 对，嗯，所以阿斯顿马丁肯定会更贵。 就是我住一个公寓里面停了一辆这个车吗？ 或者说， 但是阿玛尼它是有这个家居设计的呀，阿斯顿马丁没有啊。 对，所以它对于阿斯顿马丁进军房地产行业来说，完全是一种跨界。但其实对于奢侈品品牌的汽车跨界房地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像之前法拉利和兰博基尼都放出过要建公寓的计划，但是好像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是的。 但这次阿斯顿马丁是来真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公寓的样子。 哇哦， 漂亮！ 这是在哪里啊？ 一个 L 型。这一栋公寓呢，它就选址在美国迈阿密市中心比斯坎湾大道300号，总共图片上你可能很难数出有多少层，总共66层。 哇哦， 呈现一个 L 型。 那一层得多少户啊？ 多少户？这个我还没有去看过实体，没有人邀请我。这第一栋阿斯顿马丁的公寓被命名为叫 Aston Martin Residences， 它会有超高的楼层，带来超棒的视野，因为它是周身都是玻璃的嘛。嗯。同时呢，可以饱览到的是比斯坎湾、大西洋和迈阿密的城市景观。 哇哦！那么请问， 从侧面看就是这样子，其实很像帆船酒店，有一 很像很像， 对对对， 瘦版的。嗯哼。 请问买房送车吗？ 你可能想太多吧。买这个房子的人应该不会考虑说送车， 还是买车和送房？ 那送车位吗？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呈现出 L 型，哎，这个其实就是在那个 L 的平台上面的一个视野， 真美啊。嗯， 包括从上往下俯瞰的整个城市的一个景观，嗯，以及一些近景， 那售价得多少呢？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 我不关心售价，因为反正我也买不起， 反正我们都买不起。我们来了解了解好了，这个公寓里面所有的室内空间设计也都是由阿斯顿马丁的首席设计师叫 Marek 他来率领设计团队来负责的。而且买得起这个公寓的买家呢，也可以选择让他们的团队亲自来设计公寓里面的每一个细节。这些公寓通常配有1到5间卧室，不见得一定是那种面积很大的哈，也有单身公寓配有白色大理石地板、落地窗、私人玻璃阳台和瓷砖地板。你刚刚不是问一共有多少户吗？大楼一共有391间公寓，包括7间楼顶的套房和1间3层楼的顶套房。 哇！ 从52楼到55楼是观景台，可以让住户去欣赏风景。同时呢，还配有2层的健身中心、 哇， 拳击馆、水疗、艺术画廊、虚拟高尔夫球场、2个电影院、 哇， 全方位服务的美容院和理发店等等。 我要唱歌了。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很大落地窗子呀，是真的啦。 对 对, 对，所以这首歌《完美生活》可能会被选为是 主题曲 吧。 是是来，小郭小姐帮我订一间，明年我就搬进去住。 好了，也只是畅想一下，我们通过图片可以畅想一下美好生活，但是它的售价可能也不是普通人能够企及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讯息就可以了。接下来关注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爱这个电影的朋友，然后对服装比较讲究的，可以也去看一看，关注一下最近院线正在热播的一部电影《王牌特工2》Golden Circles， 就做一个续集，其实保留了第一部的很多人设，但是加入了一些全新的元素。那从这部电影当中，应该大家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英伦的西服店， 太帅了。 里面的时尚元素是很抓人的， 对，而且我觉得男生穿着一身西服去打斗的场面就很酷，但现实生活中应该不会发生，因为可能他那个西服就会撕裂。如果是真实的场景， 是啊， 很想看。 在拍007的时候，他平均一套动作就要撕裂大概10几套西服。 哦，真的会撕裂， 真的会撕裂，一定会的。 因为我觉得007的这个戏服已经很好看了，但是英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把这个男士的那种 gentleman 的那一面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他会更加精致。 是 的，所以既然大家对这个 Kingsman 里面的服饰这么感兴趣的话，这一次 Kingsman 官方就宣布了电影里面所有的西服都会和英国著名男士奢侈购物网站叫 Mr. Potter 来合作，特地请来伦敦最有名望的一个裁缝，推出了王牌特工联名系列，并且在伦敦著名的塞维尔街上开设了一家实体店 啊，就是可以买到他那个电影里面同款是吗？ 对，几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你在店面里面可以看到 这些西服，喜 欢 这个大衣就很喜欢， 大衣好好看啊。 而且其实这一部跟第一部相比，它除了英伦元素里面还有美国的牛仔的元素，所以另外一个阵营的美国联邦特工在穿衣风格上面和第一部的英国特工完全不一样，在这个实体店里面也是可以涉猎到这样的服饰风格的， 西部牛仔风格。 对， 我觉得泽华就可以穿这件大衣，然后入住阿斯顿马丁的公寓啊。 你说的是这件皮毛一体的大衣吗？ 对。 接下来就该双十一了，作为我一个单身汉，你们两位要不要送我一件礼物？就送那个大衣好不好？ 其实柯林叔在电影当中披着的这个图片里面这件 Sherling Coat 也是美国西部的一种经典的着装，最大特征就是皮里面带着毛，就是我们所谓的皮毛一体。很保暖，同时也很舒服，所以其实很多硬汉都很喜欢这样的衣服。而 Statesman 片中集体佩戴的牛仔帽呢，在这个品牌当中，在这次的联合的品牌当中，也是通过一种比较特别的选材，选用了美国国宝级牛仔品牌叫 Statesman， 世界顶级的一个制帽品牌来制作，就说是很耐用又很挺锅，然后同时呢好像那种帅气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减分，反而很加分的一种效果。 帽子的质感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如果你不是说这个价位的问题啊，如果你选择一个好一点质感的帽子的话，你会戴起来感觉整个人的气质直接是一个升华的。 可是这种西部牛仔帽你是在生活当中会轻易尝试的吗？对于男生 看你怎么穿了， 太花了我觉得。 如果真的是牛仔服的话，牛仔皮那种感觉的话，戴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没有违和感吗？ 没有， 就你不会觉得说戴上这样的帽子、戴上墨镜、穿一件牛仔外套， 分人的气质， 骑马才可以来上班吗？ 然后 分人的气质， 你戴上这样的帽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忙？ 牛仔很 冷，你看那个帽子，我也觉得自己很忙，真的是很冷。 好了，了解完了这个 Kingsman 里面的着装，其实可以在伦敦的塞瑞尔街上买到之后呢，我们再关注到今天女神麻辣烫的最后一条消息。如果问到现在时尚潮流最火爆的元素，街头元素应该是毫无疑问是 number one 的，大热的 hip hop 和嘻哈风的带起了这样的潮流趋势。那最近呢，日系的传统工艺 Evisu 这个牌子和美式校园风的 Champion 首次合作，推出了联名系列 啊， 很喜欢联名。很奇怪的联名， 现在的潮流元素真的， 这两个怎么连呀？ 这就是他们联合完以后的效果啊，依然是 Champion 的美式校园风，帽衫儿， 但也加了那个 Evisu 的 logo 哈， 对 Evisu 的 logo 在里面，好像我觉得这个裤子很像咱们80年代90年代的校服的裤子，是那种蓝色底然后加红白条纹的， 对，但是没有校服裤子那么肥啦， 在裤缝上， 对 哈。 有点不太好驾驭吧， 这种裤子我倒是反而觉得现在刮起复古风的这样的当下是好穿的， 我觉得女生穿好看，男生穿的话很容易搭配的有点怪， 我觉得你穿 OK。 好，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可以作为一个什么慰问品， 这个夹克外套我觉得是好看的， 是的， 橄榄绿的颜色配上后面两家品牌联名的 logo 的刺绣， 是时髦的， 而且很休闲， 里面可以搭配帽衫，这是卫衣，卫衣我觉得本身就不会出什么错， 是的， 这个灰色的卫衣其实可以搭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复古风的校服风的那个裤子，效果也不会太差，这是 T 恤，所以就整个的从设计风格上来说跟 Champion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加上了两家的 logo 元素而已。如果它的定价合理的话，泽华，你这样的男生是会想要入手的吗？ 不会， 定价合理也不想入吗？ 因为它并没有新的特色出来呀。 可是它联合了两家的元素啊，美日混血。 那我可以直接上面穿一个那个 Champion 的一个帽衫，底下穿个Evisu的裤子啊，这也是美日和谐啊。 也对 ，Evisu的牛仔裤其实是好看的， 对啊， 但是好像在他们的联名里面并没有体现出 Evisu 他们比较擅长的一些元素。 对， 是的， 好吧，那既然我们都评价说这个联名好像没有太成功的话，大家等到他们的联名产品出来以后可以考虑考虑去试一下，看说效果怎么样，然后再去入手，不用着急去说我一定要先预定一款， 再观望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给各位的女神麻辣烫的资讯环节，接下来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我们今天聊的是秋冬女生穿裙子怎么样可以美丽不动人。百分百 party 女神衣橱，今天既然要教各位女客官们在秋冬的时候穿裙子可以美丽不动人，首先长度我给大家选定的是膝盖以下， 一定要长，不然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光腿， 老人会想说哎呀这个膝盖你这么露着以后会得关节 老寒腿呀， 昨天还有同事这么跟我讲说你不穿秋裤以后一定会得关节炎，我说可是我穿了秋裤也不能保证我以后就一定不得关节炎， 对啊，所以我还不如曾经拥有 危险，对对对，不如曾经拥有过美貌。那今天我们既然贴心的帮大家选定了这个长度是膝盖以下，就是一定范围的去规避掉一些什么老寒腿啊、关节炎啊这样的风险哈。然后呢，材质也不能太过薄。 对， 夏天有很多丝绸质地的裙子或者棉质的，可能在秋冬就不太适合来选择了。 对，不抗风。 同时呢，在材质方面，我们会比较推荐今年的几个大热的元素，一个是天鹅绒，我们节目当中反复的提到过的，以及格纹，而秋冬你可以选择呢子的格纹， 对， 以及还有一种材质，你听上去可能有点老派，但是如果你选对了款式的话，你依然可以很时髦。这个材质叫做皮质。 哦，我以为是牛仔嘞。 牛仔， 牛仔， 牛仔不会老派哎，牛仔是一直不会淘汰的材质。 对， 那牛仔会是今年时髦的吗？ 牛仔 每一年都还好啊， 都还好，它没有过时过， 而且牛仔我觉得厚度也是在的，不会太冷， 但是冬天穿牛仔裙会有点奇怪， 但是你不觉得牛仔裙或者牛仔裤冬天如果很冷的话，你刚刚穿上就感觉套进了一个冰窖里吗？ 我不觉得呀，因为我没有穿过。 你没有在冬天穿过牛仔裤吗？ 我也没有穿过牛仔裙呀，牛仔裤也不会冷。 牛仔裤和牛仔裙都是那种感觉，就它很冷， 对啊， 很冷冰冰，你刚刚上身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尤其我们南方没有暖气的时候， 所以要穿秋裤呀。 你会穿秋裤吗？ 太冷的时候也会了。 太冷太冷的时候，毕竟我腿这么粗，经常是不穿秋裤的。 因为我们昨天有同事提议说，你们女神百分百是不是考虑教大家怎么样把秋裤秋衣穿的时髦？ 哎，这是很重要的。 我说这个比较难， 没有办法教， 这个、不在时尚圈的话题当中，不会有所谓的时髦的人会穿秋裤秋衣。好了，我们今天尽量的帮助大家来解决这几个问题哈。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三款裙子，三类裙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嗯、从左到右，分别是天鹅绒裙、格纹的呢子裙以及皮裙。那这三种类型的裙子长度都是在膝盖以下，可以有一定的保暖性，怎么样来搭配呢？我们要一一来解答一下。 哎，这三个图片你们第一眼会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格子的耶。 嗯哼， 格子的是哪个？最左边的那个， 最中间的。 对，中间 是格纹。 我会觉得丝绒的有点不太好驾驭。 嗯， 因为它这款丝绒的裙子的剪裁和它露的那个开叉的那个点，整个都太抓马了，不太日常。 嗯， 是的， 这三个不具有代表性，只是说告诉你三个材质而已。 我也是最喜欢中间的那一个， 因为中间 那个最保守。那你去穿啊，你买一条来穿。 好，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可以送我一条了。 这样，咱们在分别的说这三个裙子怎么来穿搭，怎么来挑选今年的款式之前呢，我先要来延续上一次的那个话题，说既然要穿裙子，肯定还要露一截腿。 嗯， 丝袜的选择怎么来选？我上次是口头跟大家讲述了一下，说其实你不用选那种透明的肉色丝袜，你选择比你的肤色 稍微 深 一点 号的丝袜的效果，反而会比穿透明丝袜效果来得好。我们今天专门找来了我们实习生柯涵，现场呢，他的两条腿此时此刻正穿着两种颜色的丝袜。 哇哦！ 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自己肤色深一号的， 嗯， 另外一种呢是透明的肉色丝袜。然而尴尬的是，当柯涵 我比较黑， 当柯涵换完了两种颜色的丝袜以后，我说 What？你真的穿两种颜色吗？ 看不出来它是两种颜色的已经。 我先让柯涵把裙子往上提一点，让我们看看你的两条腿好吗？ 就是 同时看你的两条腿。 好的， 你让大家猜一猜，哪一个颜色？你可以把裙子稍微往上提一点。对， 哎，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耶，能看出来是不是？ 让我来猜一下， 泽华先猜。 嗯，好， 男生先猜哪一条是比他肤色深一号的丝袜？ 右边 是肉色， 右边要比他那个肤色深一号的。 他说右边，你把那个右腿抬一抬，看看是不是那一条？ 是， 这是你说的什么颜色？ 是棕，对对对对， 咖色对吗？ 很明显啊，是这一条啊， 左腿是肉色，嗯， 对 ，bingo， 回答正确。所以你从男生的角度看出来，两个哪个效果好？ 我喜欢是咖色的那个， 你觉得呢？ 深一点的好看， 咖色的好看，对 对, 对，确实是这样吧？因为肉色就是会有膨胀感，对不对？ 嗯，而且肉色确实看有点太假了，像妈妈会穿的那种肉色丝袜。 我觉得深一点反而会更时尚，哎， 嗯， 又有收敛的效果，同时也不会让人觉得说你穿了一条很厚的袜子， 对， 也不会显得太老土。 像那种美黑之后的那种效果， 你是说深色 的 那个？ 对 对 对，对 吧？整个会把你的皮肤的质地，包括你的这个线条提升一个 level。 嗯， 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窍门，让你露出来的那一小节腿，虽然只露一小节，但依然可以更好看一些。 是的， 那我们来说裙子，先来说第一个材质丝绒天鹅绒吧。今年太大行其道了，所以不必说太多。它的优点就在于它在阳光下会折射出一层很神秘的光泽， 嗯哼， 会让你在走动的时候具有一种灵动感。 嗯，而且会显得比较高级， 感觉自己不是走过来的，是飘过来的， 飘来飞仙。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如果你有小肚子的话，不建议你选天鹅绒，因为天鹅绒太软了，它没有办法你遮住小肚子，它会完全的覆盖在你的整个线条外面。但是呢，你选择这种长款的天鹅绒裙子，如果你是粗腿型人的话，是完全可以帮你规避掉腿粗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不客气的说，柯涵可以代表 对粗腿新人， 对对对，你可以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因为你现在身上已经穿了一条丝绒的裙子啊，天鹅绒的裙子，可以可以， 有光泽， 对，它是有光泽， 在光底下就会有了。 嗯， 对对对对，他今天身上穿的这一款的天鹅绒，是百褶的款式。其实有很多天鹅绒的款式，像比如荷叶边的呀、直筒的呀，还有像这种百褶裙。我个人会认为说，如果你没有太大把握的话，百褶裙是最保守和最百搭的。 我个人最喜欢是那种纯天鹅绒的， 也就是说这张图片上面的， 对， 就没有任何纹路， 对，但黑色的最好 的， 我就是粉色的和这个黄色都是，反正男生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直筒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穿不好，会让人大家觉得你 披了一层以前教室里面会用的那种丝绒窗帘。 对，我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白褶的，我觉得柯涵现在身上这个颜色也是很安全。 对，铁灰色， 安全的一个颜色， 会显得高级。 嗯， 上身你可以搭白 T， 也可以搭像他今天穿的这个白衬衣，或者你混搭一个帽衫什么的都不会难看。 对， 哔哔哔，提问。 好啊， 请问天鹅绒的裙子是不是一定要把衣服塞进去？我好像没有见过谁要把衣服放出来穿的。 我觉得不一定。 是吗？ 我觉得是要塞进去。 搭卫衣我觉得就可以放。 对，搭卫衣或者是帽衫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套在这个裙子的外面，哪怕你那个卫衣是遮住屁股的都没关系。 可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天鹅绒的裙子会给人一种稍微有一点点点放大的感觉。 嗯， 所以如果上身是不是如果穿太宽松的话就不适合放出来， 我觉得还是 会显得整个人膨胀。 还是取决于你这个人本身的身材，如果你是一个微胖人的话，你穿卫衣或者是帽衫本来就已经帮你遮盖掉你身上的一些赘肉了， 就没关系。 对，就整个把你的肉包在里面。 嗯， 但是像你这样身材好的话就怎么穿都好看。 哔哔哔，提问。请问这种天鹅绒的衣服如果正常上下班穿的话会不会有点显得太过于隆重？ 不会， 我觉得选对颜色完全不会。如果你不只要不穿什么艳粉色呀什么绿色呀就 OK 啊， 这种灰色的是完全 OK 吗？ 完全没问题， 铁灰色很没问题。 嗯， 很正常。 泽浩问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天鹅绒它真的很挑颜色和材质。 嗯， 如果你的颜色太过艳或者所谓的太怯的话，就会显出你这个天鹅绒的质地不好的话反而就适得其反了。我们今天现场有一个反面教材，就完全跟柯涵身上的裙子是一个款式一个长度，只不过换了一个颜色。 那是衣服吗？ 就是一样的裙子， 一模一样的裙子。 天哪， 我觉得可以让柯涵在身上比划一下。 对， 就整个一道怯光闪来，它是那种玫粉色。但其实镜头里 出来，其实比起来也是好看的。 其实镜头里出来还行， 对，镜头是好看的。 它比较抓嘛，就适合你所说的那种相对隆重一点的舞台呀、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日常生活中，就咱们肉眼来看的话，就会有点 是有点过了。 这种颜色的， 很像薛珍珠的衣服， 就一定得材质够好才会显得高级。 对对对，这种颜色会比较挑材质，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挑选。 嗯。 那另外，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比较有把握的人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现在图片上展示的这种 包身的， 稍微包身一点的，然后荷叶边的这样的天鹅绒的材质。但是我们会认为说，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尝试天鹅绒材质，还不知道怎么搭配的话，百褶裙一定是最安全的。 嗯， 像左边这个粉色的这个天鹅绒裙，它底下是露着腿的，还是穿着有袜子？ 这可能要问他本人， 不好判断。 对，不好判断。 那如果选择这样一个粉色的天鹅绒裙的话，里面应该怎么搭配呢？穿袜子还是不穿？ 就搭，如果你怕冷的话，就搭我今天展示的比你的肤色深一号的丝袜。 嗯， 它看上去你就是没有穿袜子嘛。 嗯，或者是那种小长袜可以吗？就是不是那种长筒一直到腿的，只到这个小腿部分的那种小袜子。 就是你说 不要不要， 能让人看出分界线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不行，你下半身就被截成了好多 块。对啊，你的比例就被拉短了呀。 裙边是一截，袜子是一截，鞋面又是一截。 嗯，是的， 整个本来你也不是九头身， 嗯， 被画成了好几等分。 奇怪， 因为这种穿法好像日本比较多，现在很多人也喜欢，有些女生在冬天的时候喜欢这样搭配。 不要轻易尝试。 嗯， 一般腿型的女生都不要轻易尝试。嗯，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第一个材质的天鹅绒材质裙子，怎么在秋冬搭出好看的样子。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要陆续来跟各位讲述的是呢子格纹和皮质的裙子，一会儿小雨和我也会现场来换裙子。 哇哦， 好吗？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一会儿见喽， 百分百。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4:31，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袁一。哎，对不起，来， 被禁言了。我是可以今天大饱眼福的泽华。 对，我们今天讲到秋冬女生怎么穿裙可以美丽不动人，当然各位更欢迎大家通过观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这样可能会更加一目了然一些。 是 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看视频的时候来跟我们互动，可以聊聊你的心得呀，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呀，因为泽华就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不停的提问，你们也可以来提问哈。我们刚才讲到三个材质，一个是天鹅绒，还有一个是呢子的，还有一个是皮裙，只讲了一个最开始那个天鹅绒。那我旁边的小雨去哪儿呢？他刚刚在广告间隙去卫生间专门换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材质的裙子。 哇，我已经看到换完裙子的小雨了。 哎，先不要给镜头啊，你也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不要进来。 不，你不用跑到门外面去，你在那边等一下啊、哦。因为关于天鹅绒，我还要再多一句嘴。天鹅绒这种材质，它是以它的光泽度来取胜的嘛，所以大家在洗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尽量能不沾水就别沾水了。平时因为它比较容易沾毛啊、沾灰， 也容易起球 啊，真的啊， 洗完以后容易起球、 啊、 如果洗得不好的话，对， 反正多洗了也会丧失它的光泽感吧， 对， 就尽量不要沾水了，如果有一些毛啊灰什么的，你拿这个滚筒滚一下就好了。 但你说这个沾毛这一点，如果你家有宠物的话，真的谨慎选择。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类呢子裙了。呢子裙呢其实好处就在于它的材质会相对厚一些，就算像北京这样爱起风的城市，穿呢子裙也不怕说裙角飞扬。冬天其实裙角飞扬，一是很尴尬，二是会有点冷。天鹅绒是翩翩起舞的话，那呢子裙可能更加的稳重深沉一些，而且它特别能够撑得住场子。呢子裙这种东西就是你上身穿一些很艳的毛衣呀、巴拉巴拉各种奇怪一点的上衣什么的都是可以 hold 住的。 哔哔，提问， 来， 请问小雨现在穿的就是呢子裙吗？ 她现在穿的是比较薄的呢子裙。 好的，那你可以请她进场了吗？ 可以， 感觉就是不欢迎她。 没有，让我们掌声有请小雨闪亮登场。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给小雨一个镜头。对她，因为小雨今天其实是因为上身穿了一个藏蓝色的衣服，下身也选择了一个类似接近颜色的这样的一款呢子裙， 很有一种叮铃铃铃上课老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么美的老师吗？ 老都比你美了。 老师是天底下最美的职业了， 真的是。 你这身其实这样的颜色搭配起来就让你觉得很稳重。确实是。然后加上你的身材又高挑，所以就没得什么可挑的。 对，我觉得这条裙子还是很推荐给大家。而且它穿上材质也是很舒服的那种。 它是那种藏蓝的底色，然后是有浅色的竖条纹的一款呢子裙、嗯、同时呢它还加入了今年的一个大流行的元素，就是扣子。 嗯， 可能不仔细看看不清楚，因为它是同色的扣子，它在身体的左侧有一排长扣子。 嗯、啊、 今年不管是选择裤子还是选择裙装，都可以把扣子作为一个流行元素作为选择的一点。 嗯 嗯， 它这身搭配真的是很适合就上班族上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穿着、嗯、 老板， 而且在保暖性上没有一定的保障，还挺暖和的，我觉得这样。 哎，那请问穿这样的裙子是不是就不用再穿袜子了？因为这个长度感觉很长， 不要穿袜子。 其实这个可以不用，但是还是看个人，如果天气真的很冷的话，大家还是可以穿上一层， 穿一厚大衣挡上不就好了吗？ 那你得穿就是极环的大衣啊，一般大衣都是就是像袖子那么长的大衣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就小雨这样的裙子外面露出一小截腿，按照我们上半节一开始讲的选袜子的那个原则就完全没有问题。 嗯， 就可以穿一个浅口的鞋子。 对， 但小雨今天上身如果换一个其他颜色的 浅色的，比如说白色， 嗯哼，任何颜色我觉得都可以 hold 住，只要不是太奇怪的颜色。 他今天已经很有心机了，这种一字肩的话显得既端庄又有一些小性感在。 但秋冬其实这样的一字肩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嗯 嗯，但是我们直播间因为很暖和嘛、嗯、 是， 所以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在呢子裙的时候可以选择的。 是的， 这种的款式就是深色底然后浅色的条纹的这样的呢子裙。 嗯哼， 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图片，像这样的小格纹本身也是今年的一个大热元素， 很好看。 上身你可以配西服， 对， 搭配毛衣啊、卫衣啊、短袖啊也都是可以的。 扎了一个束腰是吗？刚才 对，他扎了一个，不，他扎的是一个腰包。 哦， 今年很流行的腰间的背包。接下来像这种黑白格纹就更加稳妥了，这个黑白格纹的稳妥度就类似于小雨身上穿的藏蓝色白条纹的呢子裙一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彩色条纹，彩色格纹，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彩色格纹不要太花哨，像周冬雨身上穿的这种绿色系的彩色格纹是好看的，可是如果你一旦选择了这张图片右边这种 咦 颜色太过多的格纹的话，可能就不能算是时髦了。 嗯 嗯哼， 但基本原则就是下面的裙子上面配的颜色就比较简单一点， 嗯， 然后单一一点，不要太丰富。 如果你要选择格纹的话， 嗯， 对，你最好是同色系的，比如就是绿格纹、嗯、红格纹或者橙色格纹、嗯、或者咖色格纹都行，但是 不要上面各种颜色。 对 对、 嗯， 但你一旦选择了格纹，尤其是细格纹的裙子的话，上身一定要选择素色的上衣。 嗯， 那刚才讲到最稳妥的，除了小雨刚刚穿的这个藏蓝的这个颜色以外呢，我们今天现场还带来了另外两种款式的这个呢子的裙子。 嗯， 我今天这身衣服比较好穿一点，我可以去表演去给大家进行示范一下。我现在在这个表演区，然后有两款这个裙子，它都是有扣子的设计的，一条是黑白的千鸟格、嗯、其实这个叫千鸟格更可以叫威尔士亲王格。 嗯，是 记得吗？还记得这个知识点吗？同学们 翻起你们小本儿。 对，威尔士亲王格的裙子，另外一条呢、嗯、是 刚才那裙子有种披风的感觉在， 它的这个剪裁会比较特别一点。 嗯， 小雨刚刚穿那一条呢会比较的沉稳一些。 嗯， 我拿来的这两条裙子呢可以说更加灵动一些。 你听到 他的 心机了没有？ 灰色纯色的， 他就把沉稳留给你，一些灵动的留给自己来试穿。 那我现在可以上身吗？ 你可以先把那个粉色的试身一下。 你们真的很想让我示范反面教材，因为我今天里面穿了一个包身的裙子、 嗯、 就等于我可以把这个裙子直接上身就穿了一个黑色的毛衣一样，就像是 嗯, 嗯， 你们可以先聊起来，然后等我换完裙子叫你。 他是不是在显摆自己瘦所以可以套进去？ 结果就效果并不是很好。 结果根本穿不进去。 很期待，现在袁一正在给我们示范一条威尔士亲王格的半身裙。 嗯， 很期待他穿上的是什么效果。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到冬天女生怎么样穿裙子可以既美丽又不动人、 哎、对，美丽不动人， 既美丽又不动人。很矛盾的说法， 冷冻的那个冻了。 对，好，袁一基本上已经快换好了。 哇哦，我现在替你们看一下，哎，是很好看的。哎， 是好看的吗？ 是好看的， 大家现在 身材非常棒，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嗯， 就是它这个裙子剪裁它是不规则的， 嗯， 它是一个斜线的剪裁，然后在身体的一边，我刚刚讲到今年挑裙子的时候你可以挑带纽扣元素的， 嗯， 所以从上往下是一排扣子，嗯，挑裙子格纹的，所以你上身就配像我这样的素色的上衣就好了，嗯， 这样就完全 OK， 很好看， 可以的，是不是？ 对，这裙子本身设计很好。 因为我今天为什么现场来试呢？是因为我穿了一双短靴子， 嗯， 这个靴子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女神衣橱里面也讲到过，今年怎么来挑流行的元素的靴子。我脚上这双靴子配今天讲到的几乎每一款中长裙都是 OK 的， 嗯， 比如说后面那条粉色也 OK 吗？ 你真的。人家很喜欢 Q 那条粉色的，那条粉色裙是咱们今天现场的一个 反面 教材， 所以很期待穿到你身上会什么样的效果。 很期待看到粉色裙子配红色靴子，是吗？ 是的。 所以当你穿了一身像小雨刚刚那一身，看似整个一身都很沉稳的话，你可以选择在靴子上面出挑一下颜色，嗯，比如说小雨刚刚那身配我今天的红靴子也是好看的， 嗯， 包括我今天穿的黑白格纹威尔士亲王格的裙子加上黑色上衣，如果配一个红色靴子的话，你也会是今年秋冬街道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对，而且这条裙，原因现在试的这条裙子，它的亮点在于，我觉得是那个斜边剪裁的设计。 对， 对，就显得真的显得很活泼。 所以你觉得它那个扣子设计比斜边那个剪裁设计要弱一点是吗？就你第一眼会更加看重的是那个斜边剪裁设计。 对对对对，我会第一眼关注到它是斜的，嗯， 对， 很喜欢。 因为主要是因为颜色的关系嘛，这一条它的扣子也用到的是同样的格纹，所以可能会被乍眼看上去你就看不到扣子存在了。 是。 可是如果我再拿出我手上另外一条，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扣子 剪裁完全是一样的，全灰色的呢子的裙子剪裁也是一样的，你可能乍眼就会 很容易感觉有点怪。哎， 我觉得不怪呀，啊， 我可以现场试给你看。哎， 好，现场试给我们看吧。 先把身上的腰裙脱掉。 你觉得哪里怪呢？刚刚那条裙子 很容易像是那种在厨房做饭披了一个围裙， 没有，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设计，就是一块 很时尚啊。不过它的设计就在于要突出它那个一排扣子呀。 好吧，那我现在是完全无法想象，而且我觉得那个扣子有点太大了。 所以你就要看看原因上身之后的效果，你再做评判好不好？ 可能效果会更差，因为前面那条裙子我觉得胜的它那扣子本身是小的。 但是我有信心一定要比那条粉色的裙子穿上好看。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咯。但这两条裙子的长度应该是差不多，同 样 长的。 对，是完全一样的长度。 它们两个剪裁是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厚度感觉冬天穿是 OK 的，不会太冷。 这个厚度看起来非常的安全。哎， 嗯，灰颜色在冬天的时候也会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哎，泽华你不觉得吗？现在我们从镜头里面看到原因是这条裙子，我反而觉得比刚才那条好看，因为刚刚那个是格子的，然后现在这一条更能凸显出它那个扣子的设计，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哎， 是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前面那一条。 嗯哼，看来真的是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 所以你自己更喜欢哪一条？ 我看不见效果。哎， 这条有一种 country girl 的感觉。 Country girl， 哎，很适合戴那个《王牌特工》里面那个牛仔帽。 对对对对对，是的，穿这样一身就可以了，不会有违和感。 所以我可以去饰演 Kingsman 的第二部，是不是？ 第三部了。 第三部， 对， 好吧，好吧。这是我今天示范这两条，就是呢子裙，虽然是同样的剪裁，但它用了不同的花纹， 嗯， 然后加上配饰，可能就会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嗯， 好了，我们回来了。 经过了这个乾坤大挪移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各自的位子上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我们直播间依然还是我们几位，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大家点个名，还有柯涵，也在 我们的评论 区。对，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说，秋冬怎么样穿裙子可以美丽不冻人？那个冻就是冷冻的冻，就不让你失温，不会让你让你觉得别人觉得啊，你太冷了，真的很不容易，很拼。 嗯， 大家在这个新浪微博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我们讲到第三款裙子了， 嗯， 皮裙一直没有出现。 可是我刚才还想提问一下 啊，您说， 就替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提问一下，提问。 很有形式感。 你知道现在很多女孩在买裙子的时候，她不会到实体店去试的， 嗯， 直接从网上下单。像刚才这两条裙子，它其实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嗯， 那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就怎么样判断哪一条裙子更适合自己，还是两条全部先拿到手？ 我特别有发言权对于这个问题， 嗯， 因为今天现场所有的裙都是我在网上下单的。首先价格方面，没有一条裙子超过500块。 哇， 还是上周那个话题，只要500块， 很亲民， 500我们都不要。对，然后其次是你可以选择那种7天无理由退换。 哦，这样就可以 回来试一下，如果不合适的话退回去。 对啊对啊，就是你只要保证不要影响二次销售嘛。 商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有没有接到？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你回家、你在实体店也是需要去试的嘛。 对， 你试的时候只要保证没有损坏它的物品二次销售就可以了。 好的， 你完全可以买回来。但是也有可能我今天回去再把这两条一模一样的裙子剪裁一模一样，只是颜色不一样的裙子试完以后，觉得两条我都喜欢， 就全部留 下 了。 对呀、 对对对，因为价格本来也很亲民。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皮裙这个环节了。其实我原本也下单了一条皮裙，想要今天现场来演示的，但是最近这个话题不太稳定。对，我们来通过图片来讲吧。皮裙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受皮裤的影响，不要认为它，不要因为认为说它不好驾驭。其实如果你选对了款式，和款型的话，其实是非常好驾驭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图片。今年建议大家首先在选的时候要选 A 字的，到膝盖以下小腿肚那边长度的， 这么长的皮裙。 对，就是如果你印象当中是不是膝盖以上的包臀的皮裙，就会让人有不太好的联想。对吧， 印象当中穿这样皮裙都是唱摇滚歌手女歌手会这样打扮。 膝盖以上的吗？ 又以下的很长的 哦，就 A 字的吗？ 对， 还好吧。如果它加上一些开叉的元素的话，可能就会更加活泼一些。但是这种开叉绝对不是说让你开叉开到大腿根那种， 对，稍微开一点点， 对， 活泼就好。 对对对对对，你看像这条皮裙，它采用了一个很特殊的颜色，紫红色，而且它有一个开叉的设计在侧边， 哦， 就会整个让这条裙子又加上高腰的元素，很年轻很时尚。你不唱摇滚你依然可以是时髦的。 是，但这种裙子对于身材会有很严格的要求。 对， 你不能有一点小肚子。 对对对对对，对于小腹的平坦是有要求的。那如果你对自己身材没有那么高的自信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基础颜色，黑色的，但是它有腰带的设计，以及它有那种褶，它这种也叫开叉，但是它那种开叉不是说会让你的腿完全露出来的，而是通过材质的折叠，让它产生一种开叉的效果。 我看左边的那个女孩子里面是还穿了一条裤子吗？ 不是， 看不清楚， 它就是皮质的折叠。 BBB 提问，就是皮裤这种，皮裤和皮裙是不是会显得身材比实际上要宽一些？ 我觉 得没有， 如果选好的话不会。 对，我觉得天鹅绒反而是三个材质里面最容易被扩大的， 因为皮是很厚嘛。 还好，因为现在的工艺的这个技术是很棒的，它并不会因为材质而影响到整个的效果。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依然是有禁忌的。开叉这个事情一定要开得比较得体。左图像迪丽热巴的这种开叉，我们今天讲过的，它是通过材质的折叠产生开叉的效果，并没有真正让你腿露出来。 俏皮的开叉。 对，如果你像右图这样又包身同时还是那种拉链的开叉， 妖艳的开叉， 开叉到腿根的话， 不会也有一种零零七帮女郎的感觉吗？ 太夸张了，谁会每天都以帮女郎的形象出门呢？ 偶尔啊，偶尔 的时候也会有 这样的机会。 而且也没有帮女郎那样的身材啊。 偶尔这两个字全念错，你可能会扣200块钱。 偶尔。 对，就是右图这样的女性，她可能适合那种比较 sexy 的女生。可是你如果穿这样的裙子去工作的话，你的老板，尤其是女上司，或者你的女同事，包括男同事，可能对你都会有其他的想法吧，就不太建议。 上班真的不能穿这么夸张的裙子。 对对。但是我必须要推荐咱们国内某一位明星，今年很好的一个示范，在某一档综艺节目上面穿这个皮裙，就是杨幂。当当当当，这条紫裙子很漂亮。紫质的，这个紫色的皮质裙， 他自己搭配了一个腰带是吗？ 对，它是高腰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腰线的部分，它还系了一条细的腰带， 好看， 也是斜开叉。它这个长度呢，会比小腿肚还要往下，其实是及踝了。这种裙子就建议你一定要搭高跟鞋了。 BB 提问，我是一个很爱穿艳色裙子的一个女孩， 看出来了。 我怎么都没有看出来。 很好啊。 那么请问这个生活当中穿艳色的是不是不太好搭配？ 你说皮质的裙子吗？ 所有 颜色吗？ 对， 如果你穿了一个颜色很艳的裙子，请你上身最好选择白色，米色，就这种没有攻击性的 颜色。纯色。对， 那鞋子呢？ 纯色。鞋子的话， 黑色。 今天讲到的所有的材质的裙子，搭配小白鞋都不会出错， 就平底的小白鞋那种吗？ 对 对、因为今天的裙子长度是在小腿肚，并没有把你整个腿都遮盖，所以穿小白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最保险的。那其他的 刚刚因为说的是前提是艳色裙子，所以不能再穿像我今天早上穿的这种红靴子了，所以你的鞋子要稍微的再弱一点，不要那么的抢戏。嗯， 因为生活当中确实有些女孩爱穿艳色的裙子，然后上面再来一个艳色的围巾呀，或者是一个同样颜色比较艳的一个 T 恤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上衣，就会觉得感觉很怪很怪。 所以我们要讲的一个原则是你从头到脚的亮点不要超过两个，嗯，两个就好。 是， 如果当你穿了一个颜色很艳的裙子，它又是一个长的半身裙的话，它其实已经占据了你整个人的超过50%的比例了。 对， 这个时候你连鞋子都不要跳戏了，唯一你可以和你的艳色裙子做呼应的就是你的包。 啊， 嗯， 包可以和裙子是一个颜色， 对， 就会觉得很精心搭配。 其他的外套也好，鞋子也好，上衣也好，最好你都选择那种很淡雅的素色的。 耳环是不是也不能太夸张？ 就不要了， 嗯，不然就不知道该看哪了。 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秋冬季的穿裙子的原则各有记住吗？如果没记住的话，回家一定要记得反复的观看我们的回看， 哎，很实用哦。 对，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酒吧魔力工厂就可以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我们今天有小视频要看哦。 哇哦，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可以说我们女神百分百节目组向来制作的这个小视频，原创小视频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是的， 转发量观看量向来都是遥遥领先，但是最近呢这个节目组大家比较繁忙，所以产量没有那么高。而最近我们有精心制作了一版纯纯的校园风的小视频， 很纯很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的眼眶都湿了，我的天哪， 被感动哭。 而我终于从一个女主角变成了真正的男主角， 恭喜恭喜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叫做小情书的视频当中，各位少男少女们可以找到你们曾经初恋的感觉，哎，如果你还没有恋爱的话，你可能通过这个小视频可以学会怎样从对方的眼神当中看出他是不是真的选你。 来吧，山楂树之恋吧， 山楂树之恋。 颜色正经一点啊，再来啊，这次很帅。 这次是你不正经哦。 再来。 还要来吗？ 再来。 好吧。哎呀，你干嘛要找我玩啊？我不想跟你玩了。 他们说，两个人对视超过5秒，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欢另一个人。 可是你又不喜欢我，你喜欢的是班花，你就应该找班花玩啊。 所以我拿你做试验嘛。 我不想玩了，走。 语文比好，帮我写份情书给班花呗。看在咱们多年的兄弟情谊上，交给你了。可以因为喜欢的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而开心上一整天。 你喜欢的是班花，你就应该找班花玩啊。 所以我拿你做试验嘛。 袁一，你的眼睛真的不会骗人。真希望我们停留在那个秋天，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年纪。 其实我们说谎的不是眼睛，而是心。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你知道，就是快要奔三了，结果居然演这样的短片， 演得很成功啊，非常像两个少男少女啊。 真的很怀念那个秋天的袁一，你看看，仅仅过了一周，他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这个样子。你的少女气质呢？少女气息呢？ 我的少女气息停留在了那个秋天，也马上要进入到冬天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变成时髦星人，好吗？ 比如说，学会在冬天怎么样穿裙子还不冷。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男主角泽华， 我是柯涵。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拜拜喽， 周末愉快。 Come on and dance, everybody, watch your movement. It's swinging time. Tap tap, the shoes are moving. Tap tap and clap and clap. Everybody, watch your grooving. Play the summer swing.